很少离别，应该更常拥抱，应该更快发现你有寂寞的笑，应该更多保护，应该频频回顾，应该更早想到是我让你孤独。你一直不愿我要成全我，我所渴求的每个梦，你一直不愿我要给予我，我应该觉得好富有，应该换你的肩，应该轻点心扉，静静相偎应该更多的夜，在你的发梢，应该有一首歌，就只为你而唱。

品质，凯威馥雷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瞬间代表我和你，我无法呼吸，无法呼吸，快要窒息。灰色的忧郁会让我心悲戚，金色的旋律渐渐被代替，黄色的回忆只能当回忆，我陷入伤心，陷入伤心，白色的纯洁代表我和你，我无法呼吸，无法呼吸，快要窒息。灰色的忧郁会让我心悲戚，金色的旋律渐渐被代替，黄色的回忆只能当回忆，我陷入伤心，陷入伤心， 灰色的天空，无 法猜透多余的眼泪，无法挽留，什么都成功，感觉真的好脆弱，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。我不要你走，我不想放手，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，你可以自由，我愿意承受，把昨天留给我。如果这不是天， 休息，就像拥有仙人掌的生命力。My dream， 没你的花季，没有你的世界里，不羁不羁不羁，闻不到香气。有你的花季，爱情开在花田里。甜蜜甜

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只想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往谁知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 雪花飞。

成熟，没有人能够听懂。哦，吉他伴着我左右，折磨那漂流没有尽头，看不到真心的温柔。你的泪是我的伤心，你的痛是我的痛，无法再兑现承诺，我比你更先痛，是我的痛，坚持已不能回头，我的痛谁会懂。 成了经过。